大家好啊，咁啊又继续呢个法律点点评啦，啊，即系法律点评咁啊，好简单啦，当然要讲讲呢个即系梁振英啊收咗笔钱咁嘅事啦。咁呢笔呢件事咧，收咗一个澳洲一间啊，当日收咗澳洲UGL 吓，一间咁嘅公司，咁啊戴德梁行当时清盘嘅时候，咁大家都记忆犹新啦。应该嗰、那个即系呢个公即系嗰间公司就吓唔掂。咁当时咁啊，虽然俾人话即系佢管理不善咁啦吓，但系结果佢又攞咗5000万嘅，咁间公司俾一笔钱佢。咁啊，成件事第一即系香港嗰啲民主派咁啦，律师嚟噶嘛，咁啊好即刻就话咧，又系防止贿赂条例咁，因为香港人。即系觉得廉署正啊，吓廉署可以查埋特首啊，系嘛？前特首都未查清楚啦，咁讲真，现特首点会查？不过咁以法论法，我哋就唔系好讲佢，即系系唔系？我想讲究竟防法，即系廉署条例里边嘅字眼。OK， 嗱、啊、呢件事咧就基本上唔喺个特首任内发生，所以咧只能够咧吓，即系唔系以一个公职人员身份嚟嘅，咁所以只系防止贿赂条例里边第九条啊。咁咧，第九条，咁咧就系、是、管商界噶。咁呢条我即系写文啊介绍过啦。其实呢条法例咧，有多少系被指质疑嘅？当年咧，即系话佢人哋商界点运作，咁你政府冇理由理嘅。收回佣呢个好普通嘅嘢啊，系嘛？咁但系咧，多即系基本上佢系呢条法例系保护个雇，即系个 principle， 佢叫主事人啊。咁咧。主事人即系可以系老板，通常系指老板啦吓，咁亦都可以唔系嘅。一件事我委托你做嘢，咁我就系主事人噶啦。无论收钱唔收钱，咁你帮我做嘢咧，你就系、是、即系代理人啦，个 agent 咁样。如果做 agent 嗰个收咗一啲利益，而呢个 principal 呢个主事人啦吓，即系或者老板啦吓，或者雇主啦，佢唔知啊，咁样咧，成个。逻辑就系咧，佢你一定系攞咗佢嘅利益嘅，佢唔知，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好似偷窃啊咁样啦吓。咁呢条法例主要咧，即系摆咗防止贿赂条例里面，咁系唯一条针对商界嘅一个法例咁样。但系呢个法例咧，你睇真啲咧，佢嗰个引用系好窄嘅，好窄嘅。简单嚟讲就系唔俾老板知嘅收回佣行为，知就已经冇问题啦。啊，大家可能记得咧，即系好多时好多年前即系。查个中原地产咁啊，先已经企出嚟，我哋知嘅，我冇嘢嘅咁样，咁即系咁就已经得噶啦。其实老板话知，咁就即系后屘又改咗法例啊，就话你要事即系唔可以事后话知啊，事前要有啲记录佢哋知啊嗰啲咁啦。但系咧，比如陈志云都系用呢条告嘅，但系都好难，你见好难告。系简单嚟讲咧，呢件事涉唔涉及第九条咧？咁我谂嚟谂去都系唔关事嘅，即系咧。攞住个字眼咧，就夹硬话佢有关嘅啫。我有啲读 law 嘅民主派嘅人，咁啊贪方便啦，因为你报案又系个新闻咁啊，永远系做呢啲咁嘢嘅啊，民主派啲人。好啦，我净系讲法律啦。咁咧就第九条嘅最大用途咧，就系针对雇员私人收取回佣。咁咧就而呢个收取咧系有代价嘅吓，有代价嘅，唔系就咁收。雇主唔知，而佢收咗之后要做啲嘢咧，系同个雇主授权嘅工作关。嗱，咁咧你同公务员，即系你收咗利益，同你公职有关，用你嘅公职身份去回报，帮人做翻嘢，个逻辑系一样嘅。系，咁最大嘅问题当然系雇主唔知啦。然后咧，你系利用你嘅职务，即系同个雇主做嘅职务咧，就系、是、你有啲回报俾一个。即系收咗利益啦吓，咁喺 common law 里边有个观念嘅 secret profit， 即系有啲其他人知嘅钱你收咗嘅，咁而你系帮人做紧嘢嘅，无论你公司嘅董事啦，或者系雇员啦，咁咧呢啲咧或者你都唔系，可能大家只系个信托关系啫，系咪？咁你都要将呢啲秘密嘅利益咧就俾翻嗰个你受佢即系受你受佢信托嗰个人啊，即系委托你做嘢嗰个人啊，俾翻佢，因为本来就应该属于佢嘅。嗱、呢个咁嘅观念咧，秘密利益呢个观念咧，咁喺信托嘅法律咧 ，trust 嘅 law 里边咧好普通，喺公司法里边都系好清楚有呢啲嘅。 咁所以话唔可以有利益冲突啦咁样。咁但系你大家要明啊，呢啲讲到呢度咧就变咗已经唔系刑事噶啦。刑事咧第九条咧只系话佢有收受利益，收受私下收咗回佣，回佣唔俾老板知，而佢回佣收回佣嗰个目的系同佢即系帮人做翻嘢咧，同嗰个雇主有关。咁啊，简单嚟讲啊，比如你个地产代理收咗回佣咁样，佢冇话你听，即系冇话俾老板听嘅，咁样食两边佣诸如此类啦。咁咧呢个情况就系、是、收佣嗰、那个嗰样嘢就影响是但你代两边做经纪都啦。咁另外即系你会影响到个主事人个 principle 嘅利益嘅，一定系噶啦，即系代咗人哋嘅钱咁解啫。如除此之外，即系盗窃啊嗰啲都难噶啦，呢啲情况吓。咁呢啲情况有个好普通嘅叫法叫做 golden handshake， 咁咧就系金握手，咁咧其实就指一般即系啲高层离职咧，往往系俾一笔大啲嘅钱佢，或者协议嘅离职早啲走，咁比如你本来话五年合约，咁而家你唔能够俾三个月嗰人走嘅，系咪？就算合约话三个月，咁可能都系有种大家好嚟好去啊，同埋要保障翻个雇主咁样，或即系嘅一笔大嘅钱，咁亦都好普通咧。呢啲高端一说就系话咧，嗱你走，咁你比如你半年之内你唔好打翻呢行，即系唔好做翻呢行嘅嘢，咁可能直情系俾半年人工佢啦。咁样就或者唔可以叫嗰啲客啊，唔可以叫嗰啲伙计啊，即系原来雇主嗰啲伙计，即系用呢一个咁嘅代价交换嘅。咁所以就唔系净系俾人工佢，可能俾一笔好大嘅钱佢。咁可以睇咧。梁振英收呢笔咧，收之后呢笔钱咧，就系、是、呢个性质嘅。但系佢要帮佢咧，就系、是、做嘢啦。其实要帮佢做嘢，咁咧就唔会叫戴德郎嗰啲partner 咧，即系其实啲重要嘅雇员啦吓。咁亦都唔会开第二间公司啦，亦都唔可以帮第二间公司去叫啲客啦咁样。咁呢个可以话系普通嘅，即系商界嚟讲，因为佢一个咁重要嘅 partner 啦，高级雇员，咁比如律师行啊，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咁你自己唔做啦，咁样离开啦，咁都俾一笔你，但系咧呢笔高端咧，虽然要包埋你，比如一段时间里面你系唔会自己做律师，咁啊唔会叫翻原来啲客咁样诸如此类，咁系睇个条款啦，咁但系咧呢个做法咧本身咧商界嚟讲系普通嘅啫，咁咧但系就系咁睇系咪冇事咧？梁振呢个咧有好多疑问嘅。例如咧，佢系俾咗笔钱佢，咁啊叫佢嗱，你即系帮呢个 UGL 做嘢啦，包括啊搵啲稳定啲客啦，同埋介绍生意啊诸如此类啦，推广个继续将戴德梁啦，因为佢间公司已经卖咗俾即系呢间新嘅公司啦，咁你如果继续帮佢手推广，咁当然对佢有利啦，系嘛？咁啊啲关系啊嗰啲咁啦，咁呢啲系钱嚟嘅，即系喺商界嚟讲，呢啲系啲价值嘅，有价值，关系有一种价值。好啦。要求你做呢啲嘢，咁冇问题，嗱冇问题。但系佢话因为当然佢都嗱叻到，即系其实都相当叻噶。佢梁振英本身咧，佢系签咗加咗句上去，我帮你做嘢系冇利益冲突嘅。咁嗱呢个咁啊好嘅，有呢句啊。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即系咁咧，咁佢系原佢依家解释我从来都冇帮佢做过嘢啊。咁好啦，2011年咁好似2011年跟住选到啦，系咁咧。12年选到啦，咁选咗特首三月啦，咁大约半年后都冇半年啦，四个月到后，咁佢已经系做咗特首后任特首啦。咁当然啦，有乜嘢都有利益冲突㗎啦，你做咗特首，咁所以就都冇帮佢做到任何嘢。表面睇好似好漂亮，咁但其实呢里面有个法律问题嘅，就系呢无功就不受禄喎。咁呢好正常嚟讲呢，你嗰笔你唔帮人做嘢系咪要俾人钱人呢？即系我收咗你笔钱，我帮你做嘢，唔使啦咁样。好啦，就算对方话我冇话会俾你喎，咁样啊，我系唔方便做嘢，就唔需要俾翻你。咁唔系噶嘛，好明显，即系呢个咁对方可唔可以追佢咧？理论上系可以嘅，要求佢最少，但系声都唔声，声都唔声。呢个 UGL 冇要求梁振英，喂，你唔帮我做嘢啦，冇理由帮你做嘢，即系冇理由叫你啊，你系特首。咁于是乎，你可否回翻嗰笔钱咧？嗰笔钱系叫你帮我做嘢噶嘛？咁点解唔收翻佢？唔问佢，佢又唔俾翻人咧？人哋唔问你都要俾翻人噶。咁呢个咧，好明显，其实呢个就系收咗人哋嘅，即系当系一利益。咁、那个利益喺边咧？好简单啫，话晒你都系一方之主，特区首长。咁呢啲跨国公司，喂，几千万咪当雇，即系当公关费咯，系咪？咁其实呢啲黑金嚟噶嘛？好唔好听？嗱，喺法律上你可能揾到条罅， 但喺道德上咧，收啲咁嘅錢係好肉酸嘅事嚟嘅。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嘅特首啊梁振英係從來唔怕肉酸嘅，咁所以佢就照收可也。咁但係咧呢度係有個道德上太相當唔細嘅問題嘅。即係喺商業道德上、倫理上，即係咧你係唔應該攞咗人錢而唔做嘢，而可以假設嘅就係你攞咗錢，你一定幫人做嘢。咁幾時咧？喂，邊時邊刻要之後有啲嘢要求，即係特區政府或者梁振英幫幫手，咁佢叫到，咁你會唔會出下聲啊？幫佢答下嘢咁。嗱，啲好少嘅事就已經可以係好，即係佢有賺㗎啦。嗰幾千萬就好濕碎。所以咧，你明係收咗人嚿錢嘅，咁呢個咧，當然而家以梁振英嗰個咁嘅死樣咧，就你鬧佢乜佢都唔理你㗎啦，係咁。但係咧，我哋要清楚啦，呢樣嘢咧本身收人錢，縱然合法，但你解釋唔到咧，胡亂修例咧，呢個都係一個相當唔好嘅做法，有道德問題嘅做法。法律問題就慢慢查喎，唔等於冇。嗱，不過係民事嘅多，係咪？因為佢可能其他股都唔知啦，佢啲股都唔知，咁 breach of trust 咯，breach of director duty 咯，呢啲都係民事裏面有嘅一啲責任嚟嘅。咁如果你 breach 即係毀壞啦，毀壞咗呢啲咁嘅責任。毁坏咗啲责任嘅结果系点呢？因为民事咧，所以就系睇人哋告唔告佢咯。咁如果告佢咧，攞翻钱，即系佢啲 secret profit 咧，回翻俾其他股东，回翻啲小股东，咁呢个系可能嘅。即系一引起诉讼嘅话，咁呢个就唔关我哋事嘅，即系又难搞啲，因为佢点计佢都仲系喺个做特首之前发生嘅一啲咁嘅商业行为吓。咁咧就好啦。就有啲人咧就话佢点解冇纳税，咁佢都解释过嘅，冇纳税就因为香港嘅根据，即系佢问个税务专家啦，咁就唔使纳税咁样，佢好牙刷咁讲。但系我亦都问过呢啲识呢啲税务、识呢啲财务嘅朋友咧，佢就话咧，你有咁大嚿钱5000万咧，你一定要纳税嘅，睇下你纳俾边个啫。嗱，因为税务嘅原则咧就唔可以双重纳税嘅。咁即系话如果我有笔钱我喺香港赚咗咧，但我帮个美国公司打工咧。咁可能我要喺美国纳税，如果我喺美国纳咗税咧，咁香港我就唔需要再纳税。香港纳咗税咧，我亦都冇理由再嚟美国纳税，唔系我唔系净系交税得啦，我啲冇人工噶啦，系咪？所以咧唔可以 double tax， 但系咧有一度地方系一定应该交税。佢话唔使香港纳税，咁有冇喺澳洲纳税咧？有冇咧？冇嗱，公司系英国嘅，咁可能系英国纳咗税啊，系嘛？咁有冇咧？咁样咁其实啲人系可以再问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冇人问吓，亦都唔系好识啦，可能我都系识。即系唔系好识嘅啫，其实咁啊，知道呢度有个 point， 咁呢个 point 相当合理嘅，就系点解佢唔问咧咁样吓？点解佢唔讲喺边度纳咗税咧？5000万真系可以代咗唔使俾税嘅咩？咁样呢个唔逻辑唔通啊！香港嘅法例，我哋讲即系我比较熟，所以咧就可以话香港佢可即系对非常大可能就冇刑事问题，但系喺澳洲有冇咧？因为澳洲嘅公司法例复杂过香港嘅啊。即系刑事嘅问题咧，都可能系复杂过香港嘅。澳洲嗰啲监管亦都复杂过香港嘅。咁可能澳洲嘅法例佢系触犯咗嘅。咁澳洲查佢嘅时候点咧？系咪？咁间公司呢间 UGL 英国注册噶嘛？咁最近又将间又卖咗俾英国。咁其他嗰啲如果系卖咗俾英国嘅话咧，咁英国法例会唔会监管到呢啲嘢咧？咁样咁都有问题嘅。系咁而呢个大德银行香港嘅。嘅破产管理嘅应该破咗产啦，咁但係有个新嘅买家啦，係咪？咁呢啲呢如果要追究前任，即係你买咗间公司你发觉前任啲公司好多钱落咗价格㗎咁样。咁呢你要追佢攞返呢咁呢係得㗎喎，係得嘅。咁会唔会追呢？因为呢个话晒特首咁可能又好似 UGL 咁样啊俾咗笔钱你如你同我做嘢跟住就算数咁样。会唔会呢咁样。咁呢堆乜嘢呢都应该搞清楚研究下嘅。起码呢即係喺商業倫理呢個範疇啊，即係大學裏面教咧，呢個一個好嘅例子，即係咧好冇道德嘅，即係呢個特首咧做嘢係好冇道德嘅。喺啲咁嘅事件裏面咧，就睇到曬佢嗰個人嘅行事作風啦。咁學生就千祈唔好學啦嚇，即係我哋唔好學呢個嘢。除咗講大話之外咧，就係做嘢仲好貪心同好冇道德嘅。好，呢集講住咁多先，拜拜。